南山可移。南山可移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铁案已定，终无改变。这则成语来源于《旧唐书》中《李元洪传》。故事是这样的：公元的710年，唐高宗的女儿太平公主参与后来当皇帝的李隆基发动的宫廷政变，拥立李隆基的父亲李旦当皇帝，这就是唐睿宗。太平公主以为自己立了大功，从此把持权柄，左右朝政，为所欲为，连宰相都要听从她的话，京城里的百官更是对她敬若神明，竭力奉承。身为当朝贵胄的太平公主，家里有的是钱，但她并不满足，还到处搜刮钱财，侵夺土地。有一次，她纵容家奴霸占一座寺院的磨坊，寺院为此告到了官府，要求主持公道。主审这个案子的是雍州负责地方民政等事的司户参军李元洪。李元洪为官清正廉洁，审理案件一向秉公依法，不畏权势，不徇私情。他查明那个磨坊确系寺院所有，不怕得罪显贵的太平公主，将磨坊判还给了寺院。李元洪的上司雍州长史窦怀珍得知这个事后，怕有权有势的太平公主会怪罪下来，影响到自己的前程，因此马上召见李元洪，催促他快改判。不料李元洪不听从窦怀珍的话，当场在判决书上写下了两句话：终南山也许还能够移动，这个判决绝对不可以改动。写罢把笔丢下离去。